跳动的是我的心，让我在 畅快出行，全程爱听 S Radio 联播网，私家车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S Radio。 FM 99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 其实我们之间已经有很多隐瞒，只是两个人又何必玩捉迷藏？当一切失去浪漫，也只能够感叹，不再荡气回肠，不用再伪装，放轻松去讲，你以为还会有何伤感？不

像是寒冬藏在眼内，有日有夜有幻想，无法等待。盼望我别去后，会共你在远方相聚。 难道爱情只是一阵风？我的心

见钟情。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才几怀疑的烂游戏

醉人茫茫，人生是美梦如热望，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，我从何去去觅我心中方向，风仿佛在梦中轻叹，路过人茫 谁？ 陶醉，心碎你也无所谓，爱情自己收回，别太自以为。你不过只是其中讨厌的一个，让我彻底崩溃，忘了啥是对，寂寞偷偷的在心里作祟，早已的人麻醉，只不过自我陶醉，忘了我是谁，给自己安慰，怎么会寂寞，怎么会、 喜欢你没什么道理，也许上天已注定， 不管是黑夜或黎明，不管是梦里或清醒， 闭上眼睛用心去回忆，全都是你的天地。

只是回不去，想要高飞却越陷越深。就算今天明天是梦，今生来生是缘，到底谁人懂爱情真正不朽的能有几人，留下的真究竟有几分。留下的真究竟有几分？ 当初离家出走的步伐。

盼，我想我是你的女人，哪怕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，是鸳鸯上此生，期盼你回身，冲我微笑那一瞬，怎么会没紧锁的流沙痕。

欠他爱的女人。 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Ace Radio。 在为爱憔悴，我心痛

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